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球援会。 好，报个时先啊。 好，而家嘅时间系下昼2:09嘅， 跟住天气， 室外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就65%啊。 好啦，今日有一个嘅题目 系， 就系、是、啊，你人生之中啊，你有冇试过上一架的士，同架的士唔系同个的士司机讲？同我追住前面嗰架小巴 睇戏， 睇戏睇得多，系啦，睇戏睇得多， 对白。 我追住前面嗰架车，唔好跟得佢。好啦，咁啊，话说咧，小弟咧早几日咧就去咗饮嘢啦。OK， 咁啊喺旺角嗰度搭小巴翻屋企。 嗯， 咁啊系，总之一架小巴啦。咁啊专线小巴嚟嘅。咁即係佢嗰條路線，你識分綠 van 同紅 van 㗎啦， 係 啦，專線小巴綠 van， 咁佢一定係行嗰條線㗎啦 ，OK？ 咁上車咁就聽歌囉，我呢排係聽阿 Manson 嘅今天我不想做嘢，好啦，咁就聽歌啦，咁就聽下咪落車囉 ，OK？ 咁呢我係就係著今日呢條褲啦，即係呢啲呢 系咪哦运动 棉裤嗰只咧？ 系啦，即系嗰啲袋口位会比较松啲嘅。 系啦，咁我咧又好死唔死，我好中意坐引擎位啊！即系咧小巴咪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三层咧佢系浪高起噶嘛，因为下边系个辘嚟噶嘛。 系啊， 系啦，我好中意坐个位嘅，我中意只脚浪高少少嘅。 系， 你知唔知边个位 置？我知啊，我知啊。OK， 好啦，辘个位。哦，我明啦，咁你浪高 系 啦， 由于小弟浪高咗只脚，或者即系咁依叫做翘住咁样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跌咗啲嘢落嚟咯，好啦，跌咗啲咩咧？咁啊一落车嘅时候，咁啊谂住差唔多翻到屋企，咁咪收埋个蓝牙耳机啦。咦，个插电盒咧？插电盒呢跟住之后呢就即刻追啦，諗住追架小巴，但其实一定追唔到，因为我落车嘅时候我仲係斯斯然，你知小巴司机夜晚嗰个速度何其之快㗎啦。 你另一隻腳，你一隻腳踏咗落地，另一隻腳未离开晒，佢已经开始啦。 啦，咁跟住之后咁咪哎死啦，咁然后就喺即刻截的士，你知道係截的士㗎。咁就截的士啦，搵咗我諗都搵咗2分钟先有的士，因为都好夜啦，三四点嘅时候。好啦，跟住之后呢咁上咗的士之后，咁其实我见唔到嗰架小巴嘅，我纯粹同个司机话沿住呢条路同我追嗰架小巴翻嚟。 我想知阿大哥有咩反应啊？ 唔系，我嗰时语气冇咁激昂嘅，沿住啲，即 系 个对白系咁样，但你个说法可以唔同啊。嗰阵时咧，如果真实情况系跟住沙筲箕湾道啊，我前面有架小巴要追翻咁样， 系 啦，但系佢喺电影嘅时候就系、是。沿住呢条路追翻架小巴翻嚟，系啦，系有啲分别嘅。我系夸张咗嘅 ，sorry。OK， 好啦， 我好知你嘅坦白。 系 咁，但司机大哥冇 comment， 因为追住架小巴都会联想到可能漏咗嘢啊，定咩嗰啲，佢冇。 应该系，其实都系咪好多人试过嘅？ 系咪佢联想到正常？ 我唔知啊，系追住架小巴， 半夜唔会追女仔啊？ 一系就追女仔，一系就漏咗嘢啫。我估都应该系多人试过嘅。 系 咁啊，一路追，咁啊追到去总站，系啦，即系因为。条路夜晚咧，佢冇咩人咧，佢架车开得好快，咁啊唔使点落客，咁然后佢就好快去到总站啦。咁我差唔多去到总站嘅时候，吓、啊、都到总站咯，即系我为咗个蓝牙耳机嘅充电盒，我特登喺屋企楼下坐的士去到总站。咁跟住之后咧，我喺总站嗰度，我仲要唔记得咗去总站喺边度喺度兜啦，兜咗好耐先揾到，哦，总站喺度，咦，点解架小巴仲未埋站嘅？ 嗯， 因为有时啲小巴司机咧，佢要踩完一转或者两转嘅时候，佢去入油噶嘛， 哦、 入油先再翻嚟噶嘛，咦，我仲快过佢到总站咩？即系嗱概念系点样？概念因为佢要兜一个屋村仔咁样啦，佢先至屈翻去总站。咁由于我已经知道佢点都去埋总站，我直情就去咗总站嗰度。 O K， 即系 shortcut 咁样怼落去。 系啦，即系我有一刻两架车系平排咗，架绿 van 喺我隔篱嘅。 系， 咁我转咗咧就直情去总站，转右咧佢要兜一下屋村先至去。 咁所以就转咗。 系啦，我就直情去总站啦。咁、哦、然后搵唔到、啊。哎呀，唔通个司机去咗入油？哎死啦！定系佢个站搬咗？你知尤其是而家啲通宵小巴，其实佢啲站搬咗，佢唔会通知你噶嘛？你无啦啦就冇咗个站啦，系啦，就好似无啦啦冇咗啲人咁样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咁 死啦！咁我好忐忑啦，忐忑真系忐忑。首先几样嘢唔见咗嘢已经忐忑啦。第二样嘢，我俾咗几廿蚊入嚟， 咩都冇，唔系 咁仲忐忑。好啦，咁然后忐忑完一轮嘅时候咧，咁我就试下兜出去啦。哦，原来司机咧就停埋咗一边喺度，即系叫做。 呼吸新鮮嘅空氣， 系啦， 但系佢嘅車冇拍埋站，佢停咗喺側邊。 系啦，因為我估啲綠 van 佢未夠鐘，佢唔會埋站，佢定時開噶嘛。 哦， 系啦，未夠鐘佢唔埋站啫。咁、哦、我就敲個玻璃車窗，跟住就司機講：，誒、哎、唔好意思啊，司機，我漏咗嘢啊，咁樣。跟住我你 check 下啦，咁樣。咁啊 check 完之後，咁咪揾得翻嘅，真係喺嗰個位嗰度嘅。咁、我諗住落車嘅時候。我谂一谂，诶唔系，我都要原路出翻去嘅、 嗯， 我冇理由再搭的士出去啊！ 就坐呢架车啊？ 就坐翻呢架车出去。咁、哦、我话诶、司机，我而家拍卡定点啊？诶唔使啦，唉兜埋你出去啦，咁样啦。 哦， 系啊，但我觉得嗰下好型噶，同我追住前面嗰架小巴。 但其实嗰架车，你知佢嘅总站系你屋企附近，你坐几多钱的士咧？大概 五六十蚊咯。 哇， 系都系噶，所以嗱我。呢度就衍生咗第二个问题，我friend话咁你咪有得个蓝牙耳机咯。嗱，呢度就有个问题啦。首先，小弟呢个特别版嚟嘅， 系咯，因为你再讲俾我听系呢一款嗰阵时啊，一买嘅时候佢系有类似 send 个相俾我睇定乜嘢，定系讲过话呢个好特别嗰个设计佢好中意。 系啦系啦，个特别版嚟嘅，即系平时系纯色，但系呢个有公仔咁样。好啦，即系个外壳咁样啦。好啦，第二个问题系咩咧？系嗰个强迫症嘅问题。咩叫强迫症嘅问题呢？ 因为你有耳机， 系啦，即系如果我成个唔见咗咧，如果佢嗱，即系撇除佢系特别版啦， 系， 如果我成个唔见咗，我可能会觉得，唉，算啦，由佢啦。但系我净系唔见咗个插电盒，我有两个耳机喺屋企， 有种要仔唔要乸嘅感觉， 有种唔系啊，有一种咧，咁你啲耳机会慢慢冇电噶嘛， 系啊， 你好似睇住一个病人。无啦啦，好似冇晒生命迹象嗰种感觉，你于心何忍呢？咁我就觉得用五十蚊换翻一个希望 系要嘅， 系要嘅。 因为你会见住佢啊嘛，即系又会有一种，唉，望住佢就每一次都抌心，我点解我唔攞？ 系啊， 点解我咁唔小心？咪同埋，其实如果嗰架车即系你五六十蚊都有段距离啦，咁佢都会翻站头。咁其实你唔使搭的士，慢慢翻去都得啊。 哦，咁又唔得，因为係要上柴湾车再落返去㗎嘛。 啊、 即係如果我真係要行过去， 系 我係有权，我行係要行两个钟嘅。 哦， 係啦。嗱、啊、我有諗过，因为佢係循环线嚟嘅。 下一班啦、啊、或者。 係啦，即係我喺返我屋企楼下等佢出返嚟，因为理论上係同一架嚟嘅。 OK。 因为睇返观察，即係你坐得耐，你会知可能佢都係嗰两三架小巴㗎啦。咁然后你就可能你呢架去，咁然后下一 round 佢就係呢个钟数就会出返嚟。其实你可以喺楼下等，然后就上返去嘅、嗯。即楼下等，咁然后你咪同司机讲话漏咗嘢囉。 系啊。 但係你当你唔见咗嘢嘅时候，个人嗰种忐忑，你会觉得 你要做啲嘢， 你要即刻去啊。即係你唔会再抌。即係例如我早两日同你食饭嘅时候，我跌咗个电话喺餐厅、 哦。 我都知道个餐厅老板会执到，我都好 sure 系漏咗喺餐厅嗰度嘅。但唔知点解我都系要跑去拎咯， 系啊！我见你第一越嚟越快，跟住之后我都放弃咗跑啦。 唔知点解，因为你唔见咗嘢、嗯，你明知喺嗰度，你都系会有种忐忑，你好想快啲拎翻。呢、這个就系人嘅心理学啦、嗯。 哦，真系 系啊， 有趣。因为嗰日食嘢又系突然之间食完饭行下，阿一就咦，我的电话咧？咁跟住佢其实佢系好冷静，知道自己要做咩嘅，即系佢唔会企定喺度噶啦。嗰时佢已经即刻好果断咁样拧转身。然后等过马路嘅时候，已经我见到你上网搵翻间餐厅个电话啦， 系啊系啊， 然后打住你已经行，你同步已经可以知道做紧啲乜嘢，所以我觉得你跌嘢唔见应该好有经验。 跌嘢唔见，其实唔系噶，真系唔系特别有经验。呢排黑仔啲咯， 个结论系呢排好黑仔， 结论系呢排好黑仔，就系咁啦。 我都算系。我通常一唔见咧，喺的士度都试过前排先唔见咗顶帽啊，唔见咗啲樽啊嗰啲咧。 有啲咩你唔见咗你会放弃啊？ 我大部分都放棄，因为到我发现嘅时候冇你咁快啊。即系我譬如我唔见咗顶帽咁样啦，我怀疑都系喺架的士度，我都唔记得自己截嗰架系咩的士。而我发现嘅时候系我上到屋企嘅时候先知道。 哦， 我顶帽，即系我好少会即时发现到自己唔见嘢噶。咁所以我隨身跌嗰啲嘢都， 所以我而家有個習慣，我都試過喺的士上面跌過嘢嘅、 嗯， 但你真係揾唔翻，我好似係跌咗串佛珠嗰啲嘢嚟嘅， 咁真係揾唔返。所以我而家坐的士有個習慣，個習慣就係臨落車嘅時候，當然你要數一數啦，係咪先？第二樣嘢，我會睇個司機叫咩名同埋佢嘅車牌咯。 哦， 即係延期先，因為你通常唔見嘢都係15分鐘內會發現㗎嘛，即係翻到屋企換衫或者擺低啲嘢，你就會發現㗎啦。咁你咪即刻打上 call 台話，哦，我要嗰架車係 AB1234 咁樣，然後就即刻打上去。所以而家有個習慣就係會睇住個車牌咯。我都係想你記得啫。哇，好老土啊！呢個 tag 歌。 吹過蠟燭一日睡，原來幸福會流淚。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不骂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走后你，危急之展开两臂。天地暗哑，涂添色彩，创传奇。想象再多， 加翻啲，加翻俾啲专业嘅人士去踢歌。 所有专业人士其实都系 骚动音乐嘅主持。 啱啱听过有唔着气嘅，只想你记得啊， 都系想你记得个的士车牌啫。唔系人哋呢首系母亲节歌嚟嘅，好似 系啊， 系啊，唔系唔关的士事嘅。OK， 想你记得妈咪啊。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体验波性 与灵性一， 灵性一，灵性一，我想提高自己的灵性啊，有啲咩方法啦？ 你而家跟住我合埋眼，然后深呼吸，有啲咩感觉啊？ 我觉得成个人好平静。个世界变得好慢，好舒服啊！然后呢？ 唔系嘛？你仲快过我瞓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体验波性 与灵性一， 灵性一，灵性一，我想提高自己的灵性啊，有啲咩方法可以教我啊？ 你而家跟住我合埋眼，然后深呼吸，有啲咩感觉啊？ 我依家眼前黑麻麻，系真系黑晒嗰种黑啊！除此之外，咩都睇唔到啦。 嗯， 啱啊，啱啊，啱啊， 唔系嘛？冇啦，讲完啦，冇其他 comment 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体验波性 与灵性一， 灵性一，灵性一，我想提高自己的灵性啊，有啲咩方法啊？ 你而家跟住我，合埋眼，然后深呼吸。有咩感觉啊？ 合埋眼之后，我觉得自己嘅感官放大咗啊！啲风吹埋嚟都比平时强咗，但我觉得最犀利嘅系听觉啊！ 啱啊！有冇觉得我越嚟越大声啊？ 唔系嘛？你咁大声，聋嘅都听到啦，使鬼冥想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体验波性 与灵性一， 灵性一，灵性一，我想提高自己的灵性啊！你有啲咩方法啊？ 你而家合埋眼，然后同我一起深呼吸，有咩感觉啊？ 我发现每一下呼吸我都好清楚啊，感觉到啲空气由个鼻嗰度流入去全身。我依家明白呼吸嘅重要性啦。 冇错，呼吸嘅时候咬爆粒珠有蓝莓味啊。 唔系嘛？唔系你嗰啲呼吸啊，同埋我戒咗好耐噶啦。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体验波性 与灵性一， 灵性一，灵性一，我一路都好想提高自己的灵性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到啊？ 你而家跟住我，合埋眼，深呼吸，有咩感觉啊？ 我见到以前嘅回忆啊！见翻细个住嗰度，仲有楼下个公园，同我班 friend 喺个千秋度玩紧啊！啲感觉翻晒嚟咁啊！ 你谂多咗啦，边有咁易见到呢啲啊？ 唔系嘛，唔使咁快否定我、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体验波性 与灵性一， 灵性一，灵性一，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我提高我嘅灵性啊？ 你而家跟住我，合埋眼，然后深呼吸，有咩感觉啊？ 前面好似有一束光啊，佢仲好似呼唤紧我咁，我系咪应该要行埋去啊？ 唔系，千祈唔好。因为是我拿电筒照你的。 不是吧，无啦啦照乜鬼啫。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体验波性 与灵性一。 灵性一，灵性一，我想提高自己的灵性。你有冇啲咩方法介绍俾我啊？ 你而家跟住我，合埋眼，一齐深呼吸，有咩感觉啊？ 我觉得自己依家好似去咗大自然咁啊，好清楚听到嗰啲流水声，初头好澎湃，跟住慢慢越嚟越少，仲要一滴一滴咁样，好清澈啊！ 傻，我屙紧尿。 唔系嘛，冇破，唔系嘛，冇破坏个气氛啦、 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体验波性 与灵性一， 灵性一，灵性一，我想提高自己嘅灵性啊！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到呢？ 你而家跟住我，合埋眼，深呼吸，见到啲咩啊？ 我好似见到我最爱嘅人啊，但我永远都拥抱唔到佢啦。我可以点啊？ 拥抱唔到，咁就不如祝福佢啦。 唔系嘛？ 今次你咁正常嘅。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五名中学生，涉嫌日前打劫大埔一间金铺，年纪介乎14至到17岁，嚟自区内四间中学。案中被抢走的两条总值56000元的金链已经被起回。警方说，前日下午有人乔装顾客进入大埔广场一间金铺，声称想买金饰。職員招呼時，另一人以同樣方式進入店鋪，希望分散職員的注意力。最後，首名進入店鋪的人搶走兩條金鏈，和另一人逃走。警方調查之後發現，案發時另有三人懷疑在店外把風。政府要求全港外佣今个月9号之前强制检测，在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外，预约和非预约的队伍都大排长龙。有已经预约的外佣提早两个钟到场排队，表示同意政府要求检测。又说雇主要求他假日留在家，自己好耐没有同同乡见面，感到沉闷。有已经等候大约一个钟的外佣说未有预约，雇主要求他直接排队。他说雇主是老人家，认为检测能够保护自己和雇主。又提到假日都会留在家，两个几月未有同同乡聚会。另外有市民因为工作需要要定期检测，批评政府突然要求全港外佣在短时间检测造成混乱，又認為排隊人多擠迫，擔心感染。當局要求全港外佣強制檢測，並且研究要求轉約或者續約的外佣接種新冠疫苗，被質疑標籤外佣。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強調，當局絕不會標籤任何一個群組，任何措施都是為了降低風險，提高對香港的保護。陈肇始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次强制检测之后，当局会视乎整体的情况再评估风险，考虑有没有需要再做第二次强制检测或者定期检测。陈肇始说，现时有几万名在港外佣自愿接种新冠疫苗，要建立保护屏障和阻截变种病毒，最好做法都是接种疫苗。被問到外佣如果有醫生證明不適合接種疫苗續約時，是否可獲豁免？他說勞工及福利局和勞工署會決定詳情。港大學生會對於校方不再代為收取會員費用並且收回學生會會址和其他設施的管理權深感遺憾，又發起聯署要求校方三思有關決定。學生會聲明表示，雖然學生會不附屬於大學，但是多年來雙方一直保持密切和平等的合作關係。又提到學生會和校方雖然在部分議題上觀點未必一致，但是在學生福利和大學管治上雙方亦都能夠合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稍后至到星期一有几阵骤雨。

咁样啦。 通常平时喺啲咩做啲咩嘅嘢，你会觉得自己系会亢奋得多啲嘅？ 哇，最亢奋一定系呢个做运动嘅时刻。 系 啊，我做 gym 同埋行山，我最开心噶。 诶，你有行山噶你？ 我咧由细行到大，其实都真系。 哦，行边度多啊？ 我边度都会行噶，系比较少行新界，但系近排又多啲去马鞍山、乌溪沙嗰边咯。西贡都会嘅。 我觉得西贡行山最难处系太早咯。 我都觉咯，因为要好早起身搭车啦，转车入去咯，问好。 系啊，最攰系呢样嘢咯。 我见行嗰啲，你去到要爬埋嗰啲嚟噶，坡埋嗰啲系都系。 系因为我觉得行山就其实个个都行到嘅，即系争在你有冇耐性，同埋你会怕热啊、怕晒。咁、但系咧，你行山当中可能有啲你会遇，即系有啲人中意就系攀山涉水，有啲人中意踩泥凼嘅。咁、我本人咧就踩泥凼有好多不愉快嘅经验，咁所以咧我就自己就比较喜欢中意攀石嘅过程嘅。 哦，你都系踩泥氹啫，我好似踩到牛屎啊！ 咦，咁你咪好开心咯、 啊？系啊，我好大声觉得，咩话咩？我话真系啊！ 救命！ 第一印象， 嗱，咁我哋先嚟咧，第一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俾你估嘅嘢咧，都同你嘅第一首派台歌咧有啲关系嘅，怕什么啦咁。咁不如都轻轻介绍下呢一首你自己个人嘅派台作品啦。 好啊，咁呢首咧就系、是、今年啦，咁就三月二十六号出嘅一首第一首嘅出道作啦，咁就叫做怕什么嘅。咁、其实歌词内容同埋自己本身都较相近，咁因为我份人，我谂如果见过我或者认识我嘅朋友都知道，我份人得比较勇敢嘅，尝试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即系我唔中意闷啊，同埋我觉得咧，如果成日都咁怯嘅话，咁你所有嘢都做唔好噶啦。咁同埋好多时候就系、是，即使我哋个人啦、家庭啦、社会啦，你有唔满意嘅嘢嘅，咁你去做咗你自己本分，即使可能系都有人会觉得你咁样做唔啱。咁但你堅持咧做去就得噶啦，咁大概就係咁樣嘅。 通常呢啲心態去行山係最易跌死嘅。 你係咪講緊我啊？ 驚咩啫？ 驚咩啫？冇嘢啦。 咦？呢部冇嘢 咁啊？冇事啦。 咁啊，所以咧，我哋用你呢一首歌即係嗰個嘅概念啦，我哋俾你估嘅呢一樣嘢就係、是、俾你估下我同阿一係邊一個係怕睇鬼片嘅咧？ 嚇、 唔係，我哋兩個都有啲自己怕嘅嘢嘅，我哋對方都知嘅。 我可唔可以問一下咧？你哋最近睇過嘅鬼片係叫咩名？係幾時睇噶？ 最近 哇，係 啊，好耐啦。 閃靈算唔算係鬼片啊？其實 都算嘅，恐怖片咯。 咁即係大概幾耐到啊？ 我唔係喎，閃靈我同佢一齊睇喎，喺公司。 我之後都有再自己再睇一次嘅、 我對上嗰套睇鬼修女啦，已經。 哦，咁啊，好啦，咁根据呢一个你哋嘅对话内容咧，我估咧应该就系阿一怕你话睇鬼片， 点解嘅？点解嘅？ 喂，咁如果你系唔怕嘅，应该成日都睇啊，咁你系惊先唔睇嘅啫。 哦， 系咪噶？ 好啦， 真正 嘅答案，冇错。 咁样噶？ 我系完全唔惊嘅。 点解要咁做啊？ 唔系，我咁呢几年都冇咩特别值得睇嘅鬼片咯。 哦， 我对上嗰套应该觉得鬼修女系吸引啲。 咁又系啊，唔否认嘅。 系啊， 因为咧，即系我头先根据系个人经验，因为咧，我系由细到大都唔睇鬼片嘅。 哦， 我好惊鬼片嘅。 惊咩咧？ 系 惊咩咧？ 攞起只歌嚟讲先，怕什么？ 咁我都係咁，咁可能大家都係咁呢。 我试过自己一个喺东堤度睇鬼片囉。 吓 你 其实都唔叫自己一个嘅，即 係仲有其他嘢。 我经历係成班 friend 去度假屋啦，佢租咗两套鬼片睇，一套係咒怨。 係。 咁你知日本嗰啲鬼片係相对地个 pacing 係比较慢㗎嘛。 係。 咁我啲 friend 话哇好闷喎，入去睇杀破狼，因为大台仲喺杀破狼。佢成班 friend 就入咗房一起睇。佢话俾咗钱㗎喎套片。 哦，跟住但系佢哋就唔睇， 系啦，我就自己一个坐喺厅度睇咯，跟住睇到，喂有鬼咯，喂出嚟啦，喂个靓仔出嚟啦，跟住先叫佢出嚟一齐睇咯。 因为咧，你一讲一讲，我打咗个冷震已经，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又喺旁边睇嘅，强迫我咧就喺度听声，我已经觉得好不安，心谂。慢 pace， 佢都系听声嗰啲会惊嗰啲人嚟嘅， 系啊，即系等于 boom 咁，即系嗰啲我就会惊啦。 唔好啦，唔好睇咁多啊，有心理阴影。 仲有啲咩惊咧？ 仲有啲咩驚啊？我都冇乜特別嘢驚啊，認真。 咁你係唔行夜山噶？ 哦，咁又冇所謂喎。 哦， 系啦，我系纯粹觉得诶，即系鬼片你特登去睇系吓自己， 系 咁，但系你行夜山咁冇乜关系啊，好似 咁嗰啲咩哈老卫嗰啲鬼屋就 哦，嗰啲 OK 啊，因为嗰啲即系人嚟噶嘛，你知道 咁鬼片嗰啲都系人嚟， 唔系啊，你睇完会有阴影噶，你谂下你自己一个人搭 lift 咁点算先？ 唔系、啊，我同佢调翻转， 点解 鬼屋我反而唔敢入去玩、 啊，真系噶。 你唔知入面嗰啲真定假喎、 啊？真嘅人 唔系㗎，成日有人话唔知无啦啦多咗个，诶，点解多咗个人企喺嗰度嘅？ 系啊，传 闻嚟嘅咋，你冇惊俾人吓嘅先？ 唔系啊，我哋大学玩 O cam 试过，真系无啦啦多咗个人。 你讲咩啫？ 系啊，讲我哋嗰阵时无啦啦，因为会倾翻边个扮边个噶嘛。 系 咁跟住话，咦？咁嗰个着住新郎即系旧中式嘅新郎衫嗰个系边个嚟？唔系、啊，你冇买过呢个 costume 冇、啊？冇啲咁嘅事，嘅啫嘛，冇事冇事。我扮听唔到。 你记唔记得听鬼故啊？ 鬼故我都唔会听咯，真系系咯。即系如果你咁讲咧，系啲真实事件咧，或者俾啲片我睇过，实冇乜嘢嘅。但系即系纯粹即系睇鬼片咧，你要睇一两个钟，咁变咗你就会深深地记住入边嘅情节。因为我之前咧试过睇一套戏《Gone Girl》。 系， 咁咧我就之后咧我自己一个人睇，我自己一个人戏院睇嘅， 系， 跟住咧我直接咧就之后咧我就去睇完戏之后咧就去洗手间，咁变咗咧我就唔系同一大群人一齐落去嘅，咁我就自己一个人行呢个后楼梯，我已经好惊，因为 Gone Girl 咯，所以你唔好讲话鬼片咧，真系即系咁样已经好惊我， 惊栗片 血血腥片咧， 哦血腥片 OK 喎， 哦即系嗰啲恐惧斗室你 OK OK 冇问题嗰啲， 哦嗰啲我反而唔得， 系 我觉得好核突啊， 系咯， 哦我冇问题，人形蜈蚣嗰啲 OK。 咁冇其他嘢惊啦，畏高啊、昆虫啊、曱甴啊， 哦，真系冇乜嘢。你话昆虫啊、曱甴啊、蛇啊嗰啲，我都还可以咯。即系最多我觉得佢哋核突咯。 坏男人咧？ 哇，唔惊嘅。 穷你惊唔惊？穷你惊唔惊？ 有啲。 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咁想 Paula 咧分享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哦，好啊。 系啊，你又谂咗啦，就话哦，我都冇乜嘢，唔俾人知啊。 其实我真系冇乜秘密嘅份人，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咁份即系做人，主要开开心心，有咩表达出嚟咁样。如果小秘密可能有一两个咯，咁讲下一咯咁啊，诶，唔系讲你，系啦。 哦，我以为你无啦啦知道我啲秘密添。 讲下一啦。 第一嘅秘密仔啦，就系我听嘢听得好细声嘅。即系我系试过可能同车啦，咁一齐同 friend 咁样睇，即系开 YouTube 睇咁样，可能啲 friend 教到五十咁样啦，我觉得佢好嘈咯，我听到十嘅啫，我系 但系听到噶， 听到，大家都话听，你听唔听到嘢啊咁样咯，我听到我听到 OK 啊，即系连录音咧录歌嘅时候啊，即系监制都知道我系特别听得特别细声嘅咯，即系佢都会好担心我耳仔会聋咁样，其实我反而觉得唔系大家咧应该要保护自己嘅耳仔咁样由细到大， 我反而觉得你嘅耳机嘅隔音效果比较好 吓， 所以可以隔得细，系啊，有时反而系喺你即系 say 坐车咁样，咁你系街边太大声。你焗住要较大声啲自己个耳机咯。 哦，咁我唔知道你哋可能以前细个会唔会喺被窦度听电台或者听歌？ 会啊。 但系咧，我都系较得好细声，因为你宁静环境 suppose 都唔会较好大声。 哦，系，嗰啲就会咯。 系咯，但所以我就唔系好理解点解大家个个咧都好似听唔到嘢。 但系做咗开始做音乐，会唔会真系个耳仔你 feel 到开始退步？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做电台，你做耐咗咧，开始个耳仔系有问题噶嘛？ 哦，系咪因为越嚟越 系啊？系啊，越嚟越大声啊！ 系啊， 我就快到顶嗰格噶啦，都就你。 唔知道，我反而真系好 concern 啦，即系我啊，因为我份人比较敏感嘅，即系可能隔篱有啲咩风吹草动啊，同埋隔篱人咧，即系譬如话有人喺我隔篱一食饭咧，食嘅嚼嚼声咧，我就忍唔住。啊，好嘈啊你咁样咯，系真系噶，唔知点解，我都唔想噶。 唔怪之头先你要扭细声啲个耳机咧，我就见你特登。 系啊，因为我真系听得比较细声，系、 哦 okay、啦。可唔可以听下？我想听下佢有几细声。 我唔系好细声，而家正常嘅正常。 我听， 你好细声嘅啫。 系啦，而家咧就系呢个 level， 唔得好凶，我觉得。 系咩？ 试下，人体实验咁样。 好啦，你讲嘅。 试下， 你不如试下听我嘅 headphone 系听紧啲咩？ 唔会聋咗噶？ 咁又唔会嘅，我唔会嗌嘅，你放心。Hello， 我哋而家呢个 level， 哇，真系好唔同喎、 啊。系啊，好凶我觉得你嗰、那个， 系啊， 好神奇、啊， 好似冇开耳筒咁啊，而家嗰种感觉系。 我俾翻你，俾翻你。 我哋唔知道做啲咩呢一分钟。因为喺收音机隔篱就听到，哎呀呀，哇， 收音机听系一样噶嘛，头先所有 level 都系，但系我哋自己就觉得好有感觉啦，咁样。咁跟住第二个秘密啦。 第二就系、是、即系我都讲得明，我份人都比较敏感啊，就系、是、我对于呢个平衡感啊、比较有触觉啊。即系之前咧试过有个朋友仔喺我隔篱做紧佢自己啲嘢啦，咁啊做一啲 I T 嘅一啲工作咁样嘅，咁就关于一条，即系佢要可能砌好条线咁样啦，咁我就觉得点解条线好似歪歪地，明明佢呢个 graph 咧要系一个好整齐嘅长方形， 嗯， 咁我就问多口问句，我话。哇，其實條線咧係咪歪咗？我覺得怪怪地喎。跟住佢就用呢、這、一個量呢個咩話量度嘅儀器啦、哦，電腦入面佢話：哇，真係喎，真係歪咗0.1喎咁樣咯。 哦， 係啊，真係唔知點解對於呢啲嘢好有好執著，好唔中意咁樣咯。 咁屋企啲嘢都要執到好整齊。 OK 整齐啦，我会话系啦，还可以嘅。 你系心虚定 心虚、啊？ 都唔系心虚，咁费事话好整齐，咁其实又唔系好整齐噶嘛。 竟然你哋话要认真相俾我哋睇咁样， 诶就咁话， 要证明咁样。 系啊，证明我系整齐嘅我。 你竟然发现自己对呢啲所谓头先平衡嘅嘢， 嗯， 系好敏感咧。 咁 细个想 ask 嗰啲已经好觉得咧。 我好中意即将，但我写字又唔系，我写字好料嗰啲人嚟嘅，即系嗰啲医生字咯。但系唔知点解，对于呢个观感，我望到啲嘢，我就希望佢哋系唔好歪嚟歪去。系啲朋友同我讲，其实都系，因为有阵时候，即系譬如话头先话我听嘢听得好细声啦，其实都系监制同我讲，我先知嘅。系、oh. 我自己都唔知嘅咁样，跟住平衡感呢个又系我成日同啲 friend 讲，唉呢件衫唔知歪咗啊，你个眼镜又歪咗啊咁样，咁佢哋又唔觉，佢就话你系咪有啲问题啊咁样咯。 波胜副眼镜而家有冇歪啊？ 有啊，有啊，歪咗啊！ 你睇咩出嚟？ 我睇唔出咯。 佢嗰边我哋嘅右手边佢系低啲嘅。 系啱啊，因為我高低二嘅，所以眼鏡 係 有好敏感嘅睇 到，睇唔到喎真係。 但你叫啲嘢，你會唔會覺得好唔舒服？然之後，譬如我眼鏡歪咗，你好想要托翻正啊嗰啲。 哦，咁又唔會嘅，因為係人哋嘅事情嚟噶嘛，你冇可能扭住人哋啲嘢噶嘛。但係譬如話我自己喺屋企咧，即係我都有近視嘅，咁我戴眼鏡咧，如果個眼鏡咧歪咗少少咧，我就會好唔舒服噶啦，即係會死都整翻好佢咁樣咯。 咁所以戴 con 又方便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con 都睇唔到歪啩。今日你屋企嗰个，你头先就今日你屋企嗰个，你头先就话啲嘢都叫 OK 整洁啦，咁样样嗰啲。咁你自己屋企里边啲摆嘢啊，成算唔算一个乱嘅人，定系点样 有条理，即系分得清楚嘅，定系？ 有条理分得清楚嘅，即系起码我啲衫唔会周围摆啦，我啲杯一定摆得好好地嘅。例如我刷牙咁样，咁就喺镜后面有个兜仔，一定系几一牙膏啊、洗面奶啊，全部牙刷都冻晒喺度嘅，即系唔会见到佢哋咧歪嚟歪去嘅。又或者系我呢个护肤程序咁样，即系可能要爽肤水啊，其他 blue blue 咁样啦，总之五样嘢咧，我哋排列晒佢哋嘅，即系你唔会见到佢哋堆埋一堆咁样咯。系、嗯、啦， 已经好整齐啦。 我听到呢边觉得系， 因为我张床系有三分一都系我啲衫嚟嘅。 咁你瞓边度啊？ 我瞓剩低个三分二。 咁你即系衣柜都系啊，即系女仔嘅衣柜，我都估系一个战场嚟噶嘛。你嗰个咧 唔系好得啊，真系。因为如果你好乱，咁啲衫你搵唔到，咁点先？即系好唔舒服咯。即系整整齐齐咪开心啲啦，做人都。 嗯，佢一种唔明点解啲人可以咁乱嘅一种感觉。 系啊，真系有啲唔明。 你系咩星座嘅？ 你估下， 处女 唔系嗰啲系好执着，系啦，贪靓嘅，个个都贪靓。Sorry， 天平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 ，friend 嚟喎，你两个。 我想咪有吓？ 佢系天平啊， 但点解唔整齐嘅？ 点解佢有张床嘅三分一系摆衫？ 可能你就系觉得唔整齐咪靓咯。 心理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 Paula 玩嘅。 系。 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你哋真系凭感觉拣， 好啊， 就 OK 噶啦。 好啊，冇问题啊。 系啦，呢一个心理测验咧，问题就系咁嘅。如果同另一半喺生活当中啊，以下四种嘅状况，你觉得边一个最能够打动到你咧？同另一半嘅、哦， 好好好。 A 就系朝早瞓醒，发现佢喺厨房度整紧早餐。 哦。 B 咧就系即系傍晚嘅时候，同佢喺楼下公园拖住手散步。 C 就是落雨天的时候他特登拎住把遮在公司楼下接你回家，同埋 D 半夜的时候他专登为你去买宵夜，即是去任何地方跨区又好哪里都好特登为你买宵夜。 好 感动啊， 打动定是怎样， 最能够打动到你觉得哇是幸福啦咁样。 喂纠结在 A 和 B 啊。 我想到啦， 是 我想到 A, 一定是 A。 我都是 A 啊。 是。 要早起身呢样嘢就 好难噶，系啊，早起唔到噶 都。你竟然有人为我早起，即 系其实 你为我夜瞓我冇咁感动，你为我早起我好感动。 因为夜瞓大家一齐夜睡。 系啊，我有一次嗰阵时就翻朝头早六点几咧，有一次另一半咧， 系 咁我三点几要起身啊，佢未瞓嘅。 所以可以整 到晒，可以整 到晒， 但都感动 ，OK。 但系好开心嘅， 系啊。 再谂下，如果即系你另一半嘅女仔啦，咁我嘅另一半就男仔，男仔我识煮埋早餐， 系啊， 仲会肯早起过你，咁哇呢件系天落嚟嘅礼物嚟。 就算你唔使煮早餐啊，你好似去旅行咁样，你想瞓晏啲，佢自己一个落街买晒嘢食翻嚟等你起身， 系啊，好开心噶。 系啊，呢两个天秤座一唱一和，你啱啱听到 正噶，所以我同佢拍拖就冇呢样嘢咯。如果 两个都唔起身 啦，冇啦， 你起先啊。 边个波子啊？其实我第一下系 A 嘅，但系跟住我见到 B 之后，我会拣 B 啊。 系系系， 即系傍晚拖住手散步，因为我唔 系 好中意另一半咧特登为我做任何嘢，好似欠咗佢咁啊。 哦， 即系佢咁早起身，好似觉得好似隔多一几日要我早起身煮翻俾佢，即系我唔想要有呢一种嘢状况出现。 我平时都会特登早起身帮你买外卖， 所以唔使，我好怕啊，好似我争咁你一啲嘢咁样。 记得 pay me 40毫。 唔系你 request 佢咯， 俾钱唔紧要，我惊你要我又买翻俾你啊嘛，即系C 同 D 都系嘅，特登过嚟担遮而接我放工啊，又或者半夜特登买嘢俾我，我觉得有啲好似争咗人嘢咁。 哦，唔系，我觉得可能系因为 B 你话打动啊嘛，咁点解 B 咧就唔系打动人心 咯？ 系啦，系最浪漫嗰样。 系啊，两个人饮住啤酒，然后睇住日落。 点解要又饮住啤酒咧 ？Sorry， 即系个气氛嘅氛围系咁样啊嘛，系啊。朝头早瞓醒，佢买杯啤酒俾你做早餐， 哇，不得了， 不得了， 真系不得了啦！ 落雨之后担完遮，原来手抽一抽嘅啤酒， 又不得了， 同埋宵夜有啤酒俾你，又系不得了。 其实有啤酒就 你都满足啦。 你而家半做啲咩可以令到打动到阿一咧？就系、是、啤酒咯。 咁啊，挨镬啤酒。 佢 OK 喎 ，OK 啊， 咁好笑咩 ？OK 系咪呢个？呢、 okay. 个 OK 喎。 Okay. 咁究竟啊，呢四个选择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会揭晓噶啦。 好。清酒两杯太少，脑筋却渐慢。谁话到了眼花先懂浪漫？不准隔世，好，我远足归家，横竖附近地段亦似攀山。沿路他乡他很高兴。人识跑车碰上战舰，名下很多位很精英，收费侦探场边夫妻吻吻吻，又分不出真假，万只歌在探过闹市中小不念多星罗，来让那半日沧桑开创，各有困辛苦放在歌，人物再动但真可够奇幻，想放松去间又逛多几弯，然后就在附近遇见主摊，留下他跟他很青春炒了一架，绿色小巴错过了站，轮座找几位不相识请我去，无需请柬，人人人能。 为林奕匡嘅一首旧作品叫《从世界到我家》里面个 feature 嘅嗰班女声咧，就系、是、今我哋嘅嘉宾 Paula 嘅， 及警员行为不当。印度过去一日新增401,993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创单日新高，累计确诊人数增加至超过1,910万。再多3,523名患者死亡，至今超过210,000人死亡。路透社统计，印度自二月底的第二波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增加大约770,000宗感染个案，比对上一次以半年时间增加770,000宗个案，感染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天晴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至到星期一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现在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塞到去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反方向去黄竹坑近住寿山村道的车龙就排到去蒲苑，就是香岛道去黄竹坑近寿山村道一段，龙尾去到近蒲苑，最后少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交通都是挤塞，车龙排到门牌102号对开。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而在公主道天桥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七点钟，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的慢线是封闭，现在大车多，龙尾在界限街桥面。新界方面，西贡公路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段，现在来回方向都是车多，行车缓慢。最后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咁为了应付在天后补弹期间的乘客需求，咁由今日直至到星期三咧，来往香港仔至到赤柱以及喺蒲台岛的街道航线系将会加强服务嘅，增设特别的班次。详情请留意翻码头同埋街道渡轮内的通告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嘅香港居民提供喺大湾区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唔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嘅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会扑人嘅狗狗听得多，原来仲会有扑单车嘅狗狗嘅，点算啊？ 要解决呢个问题，并唔系避而不见，系要令佢习以为常。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Paula， 如果十分系满分，你觉得波城嘅大胆指数有几高呢？ 我觉得系5分。头先你都话你惊鬼片啊，咁啊，我谂你同我差唔多，应该都系啊，少少惊啦，咁样咯。我是 Paula 欧子林，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 Paula 欧子林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ula 欧子林。 咁啊，啱啱我哋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啦， 系 喺我边度啊？佢真系好中意你呢个 game， 搞笑，我真系觉得 呢个人都几逗趣 啊！我好中意啲好幽默嘅人，因为 咁我哋而家嗰个题目咧就系咁样嘅，同你一半嘅生活当中以下边一种嘅状况，你觉得最能够打动到你呢？A 就是你们两个都揀了的，朝早睡醒发现另一半在厨房整早餐， B 就是我揀的，就是傍晚和另一半在楼下公园拖着手散步、 嗯、 C 就是落雨天特登拿把遮来在公司楼下接你回家，和 D 半夜特登为你出去买宵夜。 是 那代表什么呢？我们逐样来揭晓了。 好，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天揀了 C，落雨天嘅时候，佢专登拎住把遮喺公司楼下接你翻屋企，代表你系一个不折不扣嘅工作狂。如果事业同埋爱情摆喺你面前，你都会毫不犹豫咁样拣事业。而拣咗啲深夜时分，佢专登为你跨区咁样买宵夜，代表你系十分享受俾人爱嘅感觉，不自觉咁希望对方为你付出更加之多。咁今日好似波城咁样揀咗 B， 傍晚同佢喺楼下公园拖住手散步，又或者好似阿一同埋 Paula 咁样揀咗 A， 朝早起身发现佢喺厨房煮早餐，又代表你嘅爱情观同埋性格系点样样嘅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咧，佢呢一个都系讲紧，其实喺爱情方面。究竟係啦、oh. 即係你所憧憬嘅爱情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咁样。 好啊好啊。 咁简单讲我嗰个先啦，我揀 B。 好。 呢、這、一个呢就係话我喺爱情同埋婚姻上面嘅追求係深层次嘅精神关系。笑咩呢个冷笑。 继续继续请。 我认为啊，感情嘅基础并唔应该建基喺呢个物质上面。而是共同嗰啲价值观啊嗰啲咁样。大家要同甘共苦嗰啲咧就最啱啦。 嗯，好啊，好啊， 得噶啦，下一个。 我哋好期待听自己 讲。系啊，冇嘥时间啦。 呢两条，呢两条友。好啊，你哋拣 A 嘅咧，就话你哋着重咧家庭，愿、 哦、 意为屋企人付出嘅，系啦。咁咧，生活当中啲大小事务都处理得好好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就会喺你眼中系嗰啲好嘅男朋友啊，好嘅女朋友啊，咁样样啊。系啦，咁当然啦，有时你会投放过多时间同埋心力喺照顾人哋同屋企上面咧，忽略咗自己嘅。 如果你要夹硬话都系嘅， 嗯， 即系我觉得另一半一定要锡小朋友咯。 哦， 系啦，系啦，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 冇啦，系啦，最紧要锡小朋友。你可以唔使点锡我，但系要锡小朋友咯。 哦，咁样啊？ 系啊，因为我都系噶嘛。 哦哦，我明啦，明啦。OK OK， 因为我 系 要仔唔要乸嗰啲嚟噶。 哦、oh, ，OK， 所以你要佢同你一样， 系咯，即系大家都系锡小朋友，小朋友先行先咯。如果真系有自己另一下一代嘅话， 头先嗰个测验嗰个答案话咩嘛？我哋呢、這个拣呢个 A 答案嘅人比较喜爱可能自己嘅伴侣，可能做到一啲好包容、对你好照顾一啲行为噶嘛。 系啊， 咁我系非常认同嘅。 嗯， 系啦，因为咧我成日都。即係我又唔係特登嘅，但有啲甩甩漏漏咯，係啊。咁如果有人可以喺我需要飲水嘅時候斟杯水俾我，喺我需要著拖鞋嘅時候遞對拖鞋俾我，我就覺得好滿足噶啦。 但佢唔知道你幾時要飲水嘅喎、 欸。我會舉手，唔該，跟住就拎住呢個揸水樽嘅姿勢咁樣咯。 咁你係要侍應啫，搭拖鞋嗰啲。Waiter 唔該， 你要工人啫。 冰水唔該。 喂，呢个系无微不至嘅呵护。 哦，即系佢会提你嘢，喂要交卡数啦，喂即系要翻工啦，即系要提你。 系啊系啊系啊，总之有照顾就觉得啊，好似俾人哋凑住，自己仲系小朋友，就觉得有一种啊，我只 B B 啊咁样嘅感觉咯。 咁你怕唔怕好磨你嗰啲啊？即系有一种照顾系、 哦、 可能会去到爸爸同个女嘅感觉噶嘛？嗰、哦、啲、啊、你得唔得？ 真系唔好饿我，真系唔好饿，因为我饿人嘅啫。 你怎么呆人呢？我想听一下。 我即可能我觉得某件事上面可能有更加好的解决方法，那我就会是这样讲，是这样讲，其实呢我觉得 A 的方法好一点，你的方法不是不好，但你有更加好的方法，例如这样令到你呢将来就会好一点的，叽里咕噜讲那不听了、哦、你不听不要紧，但是呢我真的觉得这个 A 方法是好一点的，这样。 你冇求要说服到佢肯为止， 系啦，但系去到最后佢都唔认同啦。 天秤座， 系啦，咁咪算咯，咁样咯。 但系如果佢同你嘈咧， 我唔中意同人哋嘈交嘅。 唔係佢唔即唔係唔係唔係 大鬧嗰種， 即係 let's 兩個天秤座，我哋 list 曬出嚟 pros and cons。嗱，我哋咁樣計先，嗱呢度就咁樣咁樣咁樣，你得唔得？ 冇問題，只要大家講道理就冇問題。 哦， 係啦。 但係你嗰個如果一個感性嘅觀點，可能我都 OK 嘅。 系， 即系有时你同我讲话，假设话我今个月使多咗钱， 系系系， 你做咩使多钱咧？你自己知噶，应该知自己使几多钱噶，点解会使多咗？ 系咯 ，let's say 佢无啦啦，我今个礼拜真系好大压力，好想买嘢 ，OK， 唔系我唔开心，所以我想买个，哦，咁冇计啦， 咁冇计啦，系啦， 系嘛， 系啊。 喂，唔好咁同步得唔得？ 呢个画面你听众睇唔到，我左前方有阿一，右前方有 Paula， 两个人 一齐 同步， 一齐伸开双手， 就好似生死几福音战士嘅同步率，但系简直系 99.9%， 佢连动作两个越嚟越似， 好惊啊！你系咪？ 你几号生日噶？ 我诶，你咧？ 9月27。 哦，十月一嘅。 哦 ，OK， 好。 Paula 松个口气，已经同你个肥仔同一日啦。 突然间多咗个二父二母嘅哥哥嘅， 咁你宁愿佢系唔出声，定系同你倾嗱嗌交就一定唔得噶啦，系啦，咁边款你会 OK 一定要倾，你唔出声我点知你谂咩先系咪？咁你唔出声我又唔知你谂乜，我唔知究竟系我做错嘢，你做错嘢，定系大家沟通有啲咩问题？即系总之一定要理性解决咗所有事佢。 哦， 系啦，即系我觉得你忍住忍住讲咧，你唔开心我唔会知噶嘛， 系 啦，咁我估唔中噶嘛可能。 合理合理， 系啦，所以就一定要讲，我唔理讲嘅时候可能有拗劲定点都好。 唔系，但我觉得有时，我揾啲分歧先。 好好好，系， 又想夹硬喎。 唔系，我觉得呢个唔系星座问题，可能系男女嘅问题。有时我唔想嗰下讲，即大家处于嗰个情绪，或者我觉得我呢样嘢我要消化咗先。你俾啲时间我谂一谂，点样去应你，或者我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咯。即我忽然之间同你讲，其实都未必系。最佳嘅答案嚟噶嘛？ 我明白，我明白， 系啊，即系我要衡量过，翻去计过，啊，我应该咁样先至拗得赢你嘅，系啦。 哦，原来咁， 系啦， 原 来我要翻去自己模拟一次嗌交咁样，系啦，咁我系咯，所以我觉得有时系你唔系唔想倾，但系你要搵一个啱嘅 timing 去倾。 我觉得咁啊冇问题，因为退一步，即系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嘛。只不过系你呢个忍咗先。之後再拎翻出嚟講去討論咧，咁我覺得都冇問題嘅。只不過我覺得係呢件事，譬如話當兩個人有問題，不論係朋友、家庭咁咧，有問題嘅話咧，咁最後要解決係啦。 哦，嗱，咁呢個係即係可能同另一半相處上咁啦。咁但係你覺得一個點樣樣嘅男仔係會吸引到你咧？ 係一個好人，係咪好空泛 ？Sorry， 可以，仲有咧？ 其实就对我好咯，即系对我好就可以噶啦，即系可能生即系我份人好着重细节嘅，即系你话好大概嗰啲嘢我又讲唔出，好即系可能佢记得我中意食乜嘅，佢记得我着几多号鞋嘅，佢记得我听日几多点可能系做某样嘢，我自己都唔记得嘅，咁我就好惊喜啊咁样咯。 嗯，但以往是有做到的有人 哦，都有的、大家都很厉害。 有没有说过去的 pattern 是大概什么类型的男仔是最吸引到的？外表又好，性格又好。 我不喜欢，又不是不喜欢的，但是只不过我对外表真的没什么要求的。 嗯，不是，天秤座很外协的。 嗯， 你啫。你啫。 我真的还好的，是啦。可能都是接接地独独地咯。 哦， 系啊，我好少可同一啲好 outgoing 嘅男仔有呢、這、一个感情上面嘅瓜葛嘅。 有冇原因嘅？ 冇，其实都系即系纯粹我个人比较中意啲我中意啲可能有文学气息嘅人，即系我唔系话佢个人嗰个气质，而系佢真系识好多嘢咯。即系一个人好聪明，入边即系入边个书包入边真系好多书嘅人咁样咯。 嗯，我有啲文学嘢喎。 吓系， 攞出嚟啊！你个样 OK 啊，达到目的。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几惊你讲话阿妈煲靓汤。Sorry， 下一句系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好， 好嘢！ 呢四句都要谂好嘢。 好句，欣赏你。 呢四句你都要谂。 我感受到你嘅 系边个写啊？ 系。 唔係我問緊佢啊！ 哇，我都驚嘅，李白正嘢先啊嘛， 好 係咪李白啊嘛？李白 好嘢， 好幾驚。O K 喎，嗱呢啲 關二哥， 關二哥， 關二哥捉棋啫， 唔係啊，關二哥過關啊！ 我關二哥呢？ 我聽到點解關二哥要出嚟呢？ 除了大家都是歷史人物之外，找不到任何關聯詞。 我仲想話關二哥是捉棋啫，華佗幫佢 係咯，刮骨療傷咯。 於是又佢捉緊棋啫。 我關二哥， 我關二哥， 音二六我哋 女神實驗。 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同问阿 Paula 嘅。 系， 假如你而家要执屋啦， 系 喺屋企你要清走三样嘢嚟掉， 系 你会掉走屋企三样咩咧？ 哇！如果真系要清走啊，我屋企真系冇咩特别垃圾嘅嘢嘅噃。哦，掉走一盆花咯。我之前新年买咗棵兰花，跟住佢都谢谢地，但我都冇理过佢，我又唔记得淋佢咯。系啊，嗰啲十日咧先淋一次嗰啲咯。但佢而家谢到咧，我地下都执到啲兰花水啊！ 点解无端端买啲兰花翻去？ 新年啊嘛，你哋唔会买花嘅咩？ 谂住好意头啲啊！ 我新年会买六合彩咯。 我屋企咧有个习俗，就系每次都会行花市，每次都会买花嘅，系、哦、啦。咁啊，买咗棵兰花，咁啊，佢而家借我都冇理佢。 因为屋企冇习俗淋花，净系有买花嘅步骤。屋企唔兴淋花噶， 我唔记得啊。我唔记得咗，咁变得佢借借地，因为佢都摆咗两个几月。 系啊。 咁第二样我要抌嘅嘢，我谂应该系一个煲咯。系，因为有个 我真系估唔到啲。 因为咧有一个煲咧用咗，即系用咗一个月两个月到嘅啫。但系唔知点解佢个煲咧好渣，可能好平咧，跟住咧已经黐晒底咯。系我连、哦、我系连听住系霎水饺个水饺都会黐落个底咯，即系我好崩溃啦。总之就系你用咩方法都好啦，佢就系黐镬咯。系，所以我就要抌咗佢。 你攞嚟煲水咯，净系。 应该唔会黐底啦，哥 买嚟煲水咯。 你有冇睇视明师会唔会其实佢唔愿意摆其他嘢落去噶 ？Sorry， 原来系我问 佢，佢系 water pot， 你摆啲嘢落去就黐咯。咁 水煲啊，呢件 系要抌咗佢，真系搞唔掂呢个，好唔开心。我同你讲，用到呢个煲，压力爆灯啊！呢个 压力煲啊，呢个系 真系真系压力煲。次次见到佢窿咧，我好嬲啊！你抹佢又唔系，抹佢又唔系，抌咗佢咯，真系 好啦，有个煲啦， 最 尾 最尾嗰样嘢， 最尾系咩？好期待喎、 啊！最尾嗰一样嘢啊，哇，真系好难谂、啊。我谂可能系我知道啦。好，有一样嘢我都要抌嘅，就系、是、咧，我成日咧饮完嗰啲乌龙茶咧，好大支嗰啲，我都唔记得抌嘅。嗰啲咧两 l 嗰啲咧，即系我堆埋喺嗰度，唔记得抌啦，翻去抌咗佢先。 我想讲我都有， 系咪 但系我系有些少唔同嘅， 系 我系嗰啲樽好靓，所以我储 哦，真系噶， 系啊，但系其实好普通嘅樽嚟嘅，即系例如我觉得呢个 minion 樽我觉得好得意，我就储咗。 哦，咁系几得意嘅， 系啊，但 你唔会储噶嘛？ 咁我摆喺床头摆咗好多四五六个樽咯。 哦，真系噶， 系啊，跟住可能有次贪得意买一支可能40蚊嘅一支矿泉水，哇，个樽一定好靓，咁跟住之后就摆咗喺床头嗰度冇用过咯。 哦，但系佢哋唔系啲咩特别版啊？ 有啲系特别版嚟嘅、哦，有啲或者觉得嗰支嘢饮好少见到， 嗯嗯嗯， 或者外国买完翻嚟嘅，咁啊摆咗啲樽 到啦， 系啦， 哦， 但我储咗好多樽喺屋企，其实系、 哦、 我除咗买袋之外，就买好多樽咯。 不过我有个朋友都系咁嘅，佢、哦、会储好多唔同类型嘅汽水嘅， 但嗰啲未饮噶嘛， 唔未饮噶， 系啊，我嗰啲饮晒嘛。好咧，饮完第二支苹果汁，我饮完啦，已经 加个镜嘅真 几得意，就摆咗喺度咯。 恭喜诗人， 最后咧有一个礼物咧送俾 Paula 嘅，系啦，咁你开咗个题目俾我哋嘅， 系 题目就系令人愉快系嘛， 系令人感到愉快嘅东西咁样， 系 系 好啊，咁你本身平时收礼物有冇话中意啲实用啊、唔等使啊嗰啲点样样嘅有冇啊？ 其实冇啊，大家送礼物我就好开心噶啦。好简单耶、yeah！ 今日开呢个系题目系有冇咩原因嘅？即系令人有开心感觉嘅嘢。 哦，令人愉快，因为我觉得咧，大家成日都好似好低气压，即系好多人都，即系你点都会有负面情绪噶嘛。咁、如果你突然间有人送份礼物俾你，令到你情绪或者系心情感到愉快嘅，咁你就觉得啊，咁今日都过得 OK 啦，咁样咯。 好，你先到先。因為我輸嘅啦，我應該今日 我都覺得係有啲難度嘅。 係啊，唔係我輸咗嘅啦，因為咧一開始訪問開始之前咧，我哋討論係一啲生活習慣嘅嘢。 哦， 因為佢同事話見到我瘦咗好多， 係 係啊，跟住我話唔係啊，其實我呢排肥咗，因為成日飲酒。 係， 跟住 Paula 就話佢唔飲酒。 哦。 哦 我嚟讲啊， 是 有咩令得值得我开心啊？ 就走啦， 我想知。但系佢好，哦， 系啊，但我觉得好靓。 但系佢草樽，可能你有机会。 系佢好靓。 佢一支粉红色嘅萨克嚟嘅。 因为啊，诶，咁你啊真系送得几正确噶。 哦，真系噶。 因为咧，我啤酒唔饮。但是我之前喝過一隻柚子味的薩克，我覺得好好喝。薩克我都會喝。 我不知道這個好不好喝，我純粹見它的樽幾靚咋。 我喜歡靚嘢靚 嘅。櫻花粉紅色。 好靚啊，多謝你啊。 咦，咁我有啲機喎。 有機會啊。我呢個呢，我係送啲令人愉快，送啲無聊嘢，我有時覺得係第一收啲出其不意。 有幾無聊㗎？ 同我一樣啊，呢份嘢一樣咁無聊。 係。 呢個就係啊，去洗手間嘅時候可以用嘅。 吓？点样去洗手间？ 呢个系去洗手间铺喺地下嗰度用啊！ 地毡 系啦，佢去洗手间嘅地毡，不过 系 佢一个钢琴嘅地毡，你可以踩落去系会有声嘅。 吓，真系会有声噶？哦，好得意喎呢个。 咁就有电咯，喺厕所用有电。 可以侧边嗰啲干电嚟噶嘛？喺隔篱咁样样，有个电池放喺地下侧边咁样样。咁咧，你去洗手间坐喺度咧，咁你踩一踩有声，系咪好过瘾啊？ 我作埋歌得喎。 系啊。系咪好过瘾咧？我都觉得 真系好过瘾咯。 喂，呢啲无无聊聊嘅嘢咧，又唔会自己买，但人哋送嘅时候好似几过瘾。 系啊，好开心啊！呢、這个 系啦，我就觉得呢个好似几开心。 感谢你啊，好得意啊！呢、這个都 你真系食饭要抽住呢支嘢， 唔系 抽住呢盒嘢。 同埋我想讲呢盒嘢咧，佢上面写住话入边有埋本咧歌书，系可以教我哋用脚趾弹琴，非常唔错呢、這个，有趣有趣呢、這个。 呢、這个几搞笑啊！呢、這个都 好得意啊！呢、這个真系感谢你哋。 好啦，咁啊，呢两份礼物啦，如果两个男仔咁样送礼物俾你，你会拣边一份礼物赢咧？ 哇，好复杂啊！我觉得啊，简直系呢一个 要情啦而家。 哇，我人生第一个最大抉择啊！ 就系要拣究竟支酒定系呢个地毡赢咧？ 系啊，我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因为我份都好无聊啊，咁我就拣呢一个地毡。 好嘢，好嘢，哇！ 真的好搞笑、啊！ 我真系无无谓谓嘅最开心， 系好得意，同埋真系有声噶。 系啊， 翻去听下啲声系点先啦。 可能抖音 要 tune 下佢， 咁我不安啊。跟住咧，见我知道你哋会送呢个小礼物俾我咧。 系， 我近排咧都有一个令到自己好愉快嘅嘢嘅。我头先就食嘢啦。 系， 咁咧。我近排好中意食呢一个海边酒酒。 哦， 你哋有冇食过啊？ 蛋卷。 系啊，咁咧我就系啦，送俾你哋嘅。蛋卷、哦、就系咁啫，希望你都可以愉快透过呢个食物啊！ 今日多谢 Paula，thank you。 好，不用。就是从未怕去做尴尬，对抗世间，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怕去错尴尬，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未怕你说我太假，我最好就是学习到底。计划，我怕听。怕讲，我怕被你误导，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Listen now， 落发现愉快，我要呼嗌，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未怕。 揾嚟有 Paula 欧子林嘅怕什么，转头继续会有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属于输入个案。全港外籍家庭佣工要在今个月九号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在维园的流动检测站排队的外佣由天后排到铜锣湾的出入口，部分人担住遮或者戴帽遮挡太阳。劳工处人员下午大约两点到维园播放广播，提醒聚集的外佣要保持距离，有量度群组之间的距离，并且向外佣派发传单。有印佣表示，朝早排队已经排队近三个钟，由于要斋戒，只能够饮水，觉得好热。亦都有印佣表示，由于网上预约额满，朝早十点到场排队已经轮候四个钟，加上要禁食同埋阳光猛烈，感到辛苦，但系亦都冇办法。他又说雇主让他可以在家放假，若果要外出就要小心，自己会注意卫生。当局在外佣聚集地点设立14个流动采样站，为外佣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包括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维园、荔枝角公园和荃湾公园。警方拘捕五名中学生，涉嫌日前打劫大埔一间金铺，年纪介乎14至到17岁，来自区内四间中学。案中被抢走的两条总值56,000元金链已经被起回。警方说，前日下午有人乔装顾客进入大埔广场一间金铺，声称想买金饰。職員招呼時，另一人以同樣方式進入店鋪，希望分散職員的注意力。最後首名進入店鋪的人搶走兩條金鏈和另一人逃走。警方調查之後發現，案發時另有三人懷疑在店外把風。日本東京都新增1050人確診新型肺炎，是今個星期第二次突破1000宗確診。東京都今日的數字亦都是自1月28日以來最高單日新增數字。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天晴和炎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稍后至到星期一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亨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现在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公主道天桥，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七点钟，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的慢线系封闭，而家大车多，车龙排到近界限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而家来回方向车多。最后在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港岛中区因为有电车地底电缆更换工程，咁直至到听日嘅早上八点，雪厂街近皇后大道中交界系有封路安排。咁而家车辆系临时禁止由皇后大道中西行，又转入雪厂街嘅。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好啦，睇下今日推介啲咩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究竟啊点样做一个教育啊？嗱，即小弟咧系一个非常之喜欢小朋友嘅人嚟啦，即系教啲小朋友嘢啊，即系教佢啊，究竟点样可以喺上滑梯嗰度跳落嚟，而保护到自己跌落地下嘅时候咧免于受伤，即系跌倒嘅技巧啊呢啲啊，或者究竟如果个波掟埋你嘅时候，你应该只手呈一个点样嘅曲线去接住个波，即系呢啲生活上嘅嘢会教，又或者教佢啊喷水池嘅理论咧，嗰个叫抛物线，即系呢啲嘢都会教。其实我好中意教人嘢嘅，但系当你要教一个唔系嗰啲六七岁啊。五六岁啊嗰啲嘅细路哥嘅时候，我就开始有啲犹豫啦。即係例如啊，假设呢个时候无啦啦有个后辈入嚟，即係可能细我，可能都系细我几年嘅啫。我要教佢嘢喎，我应该用咩心态去教呢？即係例如佢啲嘢剪成点啊，或者度啲嘢度得好唔好啊。我发现我真係唔系好识去做呢个嘅角色。可能呢邱国盛会做得好啲，因为啱啱呢就见到莫莉喺度教育緊一啲佢嘅 partner 点样去做一啲剪接或者成，我觉得莫莉真係个模范。咁所以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係推介你呀，如果你可以把握到呢啲机会去教育你嘅后辈，而咁啱佢一个靓女嘅话，得咗即刻变黑亦得咗，就係咁。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你答我一个不实， 话俾大家知，我哋而家 live 睇紧嘅， 系啊，佢 睇紧莫莉喺隔篱，因为我哋有分 A、B 房噶嘛， 有个玻璃喺中间 啦。嗱，莫莉咧就应该系冇听到我哋讲紧啲咩嘅， 好专心佢哋。 咁然后就好专心咁教佢 partner 啦。咁究竟边位 partner 咧？大家转头就可以听寻神事就会知啦。其实都系得一个嘢， 唔系啦。我问你啊，头先你话如果啊有个靓女可以教佢做咩啦？师培。 但师培唔系我的后辈嘛，师培大过我噶嘛， 你好似 系啊，师培师培好似大过你添啊， 大哥佢成日冇讲噶嘛，嗰时候问过佢噶，佢相睇之鬼啊嘛， 师培都靓嘅， 系 靓，我哋而家坐喺度好似望住师培做节目咁样，师培好专心咁样听紧莫莉嘅教导，所以我就系话咧，其实我唔系好识做呢样嘢噶， 嗯， 即系例如咧，假设有个 intern。叫阿明仔咁样啦，阿明仔就交咗个 demo 出嚟，我哋以前我哋做细都会噶啦，系咪先？即系交咗个 setman 出嚟，咁你听下啦。咁好兴噶嘛，即系你除咗本身你跟开嘅前辈，即系例如我嗰时跟阿队长咁样，其实好耐冇嗌佢队长，而家嗌佢刘生，系啊。以前交俾刘生嘅时候，咁你咪会佢会有啲 comment 噶嘛，系咪先？咁你交俾阿勤有 comment 啦，系咪先？但你都会俾其他人听噶嘛，即系可能你 mix 嘅时候，阿领行过或者阿斌行过，佢都会俾意见你噶嘛，系咪先？佢两个好中意做呢啲角色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咧， 阿斌最兴一句啊，你摆低500蚊，我教你做。 咁例如嗰阵时祠堂嘅时候，阿聪都要交 set 文噶嘛， 嗯， 咁咧，你见我唔系好识去，你问阿波。 你通常你会有嘅，你嗰种系唔会系啲好 technical 嘅意见嘅，你俾嗰啲系嗰个概念或者整体感觉嘅，你系 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啦。由于小弟嘅剪接技术唔系非常之好，亦都怕咗嗰啲叫咩啊，即系你都唔系特别叻，你去教人，咁其实更加叫做尴尬啦。咁但系个尴尬位系嗰阵时阿聪。是跟住师兄祠堂㗎嘛，但我拱咗个波俾阿波同阿涉喎，你问佢两个啦，咁我又好似好置身事外喎，咁所以我陈黎都要讲两句，嗱个 concept 係啱嘅，即係呢啲其实你噏完係一定啱嘅，嗱个 concept 係啱嘅，但可能啲字你可以再捉得紧啲，嗱我永远都係咁样讲嘅，啲字捉得紧啲即係你个力度嘅问题。嗱，你啲字如果捉得紧啲嘅话呢，你点样扣埋个题，你中间个故事性同呢个故事性咪可以劲啲囉，係啊。我嗰时咁样教阿聪嘅，但其实你而家问我，我教咗啲咩呢？或者唔好用个教字，我好怕，因为咧我好怕就系、是、嗰、那个其实可能佢随时叻过你噶嘛，即系佢所谓嘅后辈系佢只不过迟过你入呢个地方啫嘛，可能佢嘅思考模式或者佢如何去整个 set 文，佢系真系有谂过有度过你。 点解要佢跟你嗰套先？即系唔似你教一个小朋友嘢，即系你真系教佢加减乘除话好又好，或者你教佢整亲只脚嘅急救常识，呢啲系一个 系 一个即系叫做一个有定律嘅嘢嚟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你教嗰啲，你好难去同个后辈，或者其实佢未必可能细你好多噶咋，可能佢细你三四年。咁我又好怕系一啲老 pat pat 咁样。嗱，呢度要拉多条线，咁你咁样入呢个位咪入得靓啲咯。我唔得呢啲噶， 因为我明白你讲嗰一种嘅， 系啦， 同埋始终我哋呢度嘅工作啦，我觉得你如果将自己嗰套咧， 磨你训话紧， 哇，好凝重啊， 系啊， 哇，系啦，我试下读紧佢神啦，其实唔系咯，唔应该系咁咯，哇，皱埋眉头添，哇。 其实我靓啲咯，咁样 系咯，你唔应该咁样咯， 你唔应该着咁靓翻嚟咯，俾我着翻靓啲咁样。好啦 ，anyway， 翻翻去先，转头你问下我啲教师陪啲咩啊？如果佢愿意分享嘅话， 跟住系啦，因为我哋呢行，我觉得我哋如果同一个后辈啦，或者咩分享啦， 嗱， 你识 一个大学 intern 咁样啦，即系好似嗰阵时我哋都有啲 攞翻阿聪做例子啦， 系 啦。我很怕嗰样嘢就系限死咗佢嗰个思考，因为有阵时候我哋做 segment 嘅方向，我哋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即 系 有几套模式。 是是是， 但佢哋可能有一啲嘢我哋从来冇谂过，我有时候就好怕限制咗佢嘅，即系所以反而调翻转，俾啲方向或者我主要分享到 technical 嘅意思，就因为 technical 系一个工具去帮你完成你嘅天马行空嘅概念啦。咁所以嗰啲通常我都觉得对与错系真系，除非真系好离谱或者好严重或者唔出得街嘅嘢啦，否则我咪试下咯 ，OK 咪试下咯。 因为 technical 系一啲好实在嘅嘢嘛，即系个功夫，你个拳头系要向前打嘅，你手要伸直嘅。咁但系你几时打呢个拳头？ 你点样耍成套 combo 出嚟你发挥啊嘛？ 系啦， 所以我就只能够系喺 technical 上面，即系嗰啲 level 你自己，即系譬如听啊，啲节奏上好似你咁讲，啲用力啊、咬字嗰啲咁，帮你 deliver 你个 message。但你想 deliver 乜嘢 message， 其实应该系佢嚟决定嘅。我系嗰啲都几，即系如果你话所谓教或者分享，我都系几你自己中意点玩咪点玩咯。即系嗰样嘢属于你噶嘛，系啦。咁跟住， 但系咧嗱，我开始觉得有时你要焗住喺嗰个位，你要做咯。即系真系可能有啲系。啊，点讲好呢？ 佢唔知由边度入手，你意思系？ 系例如佢都，即系佢问得你， 系 你唔俾意见， 嗯， 你又好似好废咁样咯。 嗱，我明白你讲咩？咁所以真系俾意可以俾到意见，就系佢真系整一个 demo 出嚟咯。但系喺佢构想嘅过程当中，通常我中意问问题多过直接讲嘅，佢、以前。卢博咁样样，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佢都有问过我哋系啦，博仔咁，跟住我哋都问佢，佢话：，哎，我真系谂唔到，可能个 segment 做啲咩方向，我哋都用问题问佢，你有咩兴趣？你平时中意乜嘢？而唔系我哋话你应该做啲乜嘢噶嘛？系用问题抛抛抛抛到佢，咦，有一个范畴我有兴趣啦。咁你做咗一个成品出嚟，大家先至知道可以点样俾意见啦。如果佢净系一个概念喺度讲嘅话，其实佢未一日未做出嚟嘅话，我觉得你做咗出嚟先啦。 但你享唔享受去呢个叫做分享或者教育嘅过程？ 嗰样嘢我系咪我嘅专长咯？即系电台里边都有好多范畴噶嘛，即系剪嘢嗰啲成日剪啲得咯，开单就帮唔到你啦。咁就算度 segment 或者你就谂节目名咁样，好多嗰啲咧都唔系自己强项。我中意用 share 同埋倾嘅，即系同你继续倾下呢、這个。我中意用呢啲字眼，我唔知好似我都你唔中意用教啦。我中意同你继续倾，咁啊开心啦。O K 啊，呢个食得。系啊，即系我中意咁样。啊，即系譬如早几日都系噶、早几日都系阿莫又。我又见到佢教 同一啲新嘅同事啊， 新嘅同事就系教剪接上嗰啲嘢咁样，好好睇噶，莫莉教 系啊， 佢会有一种平时我哋见唔到嘅严师，佢话我上次咪讲咗咯，你唔记得啦咩？你要做咗呢个先嘅，唔系呢度，系你开翻个 folder， 你将啲 file 摆翻落去先。好少见到佢咁样，因为平时佢揾我哋咧，电脑嗰啲嘢佢完全唔识噶。喂，教啊，唔识啊，教唔掂。然之后我居然见到佢同人 share 嗰个，我觉得好有趣啊！呢个画面。 但系我唔中意做呢个角色嘅原因系第一个系，我觉得我仲系后辈咯。 嗯， 即首先我系呢度最细嗰、那个， 系啊 系啊。咁、啊、其次系好似老咗，忽然之间，即我有一下，即、例如早排又系有个同事交咗个 set 文过嚟啦， 系 咁真系。我又系俾唔到啲 technical 嘅嘢，即系我真系剪接上嘅废柴嚟噶嘛？我真系唔识点样去教啲剪接上究竟边个位入啊，边个位出啊嗰啲，我唔识嗰条线点样拉，我唔识噶嘛。咁我就讲个 concept， 即系例如你要谂点解呢条片同嗰条片之间有个分别，咁你点样去 sell 嗰个 message 啊？咁样呢啲嘢啦。咁我忽然觉得我好似黄冠斌啊！我即刻好唔中意呢种感觉啊！ 但你避免唔到， 系啦，你避免唔到，但系有时又好尴尬噶嘛，即系因为。那個後輩的力其實可以很大嘛，即係等於有時你例如可能睇小薯茄嗰啲片， 嗯， 其實佢哋後生過我哋噶嘛， 係啊， 但係我哋諗唔到佢哋啲嘢噶嘛， 係啊， 即係你冇一個對與錯，咁你如何去教育？同埋你嗰個教育咧，有時佢又好似好恭敬咁樣咧，即係我好怕有啲人好恭敬，哦係對唔住對唔住，咁我就好 我明白啊，係啊， 即係其實我都好廢噶，你唔使咁樣對我噶咁樣咯， 唔係你諗得咁噶， 係啊，其實我都係一個垃圾嚟嘅咋，你唔使對我咁有禮貌，即係你明唔明？唔係即係我好。嗱，我唔识去形容嗰种，佢忽然好听你话， 真系当你神咁嘛？ 系啊系啊，你教我啦，我想知啊。但你知道自己系，其实我啲嘢都系半桶水嘅，我都系 自己都学紧嘅。 系啦，因为嗰种唔同嘅，即系嗰种咧系嗱，首先可能其一，我可能对啲陌生人咧，我唔系咁识同佢讲一啲嘢啦，即系唔熟啊嘛。即系例如可能我同阿波成度稿嘅时候，我都会同阿波讲话你啲。你啲稿真係度得唔得喎，咁樣你個 punch 同埋個 pacing 係唔啱㗎喎，又太長啦啲字，咁我咪唔知你想講啲咩囉。咁我會同你講㗎嘛，但係其實你我前輩我又冇咩嘢喎，係咪先？ 係啦。 係啦。 都唔係前輩，差唔多其實我哋。 唔係，咁你大過我㗎嘛。 嘿，計入你㗎啦。Anyway 啦。 咁但係可能係同一啲陌生人囉。咁所以如果你冒冒然有一個叫做新同事入嚟，就算靚女都好，我都係覺得你揾阿波啊你。系我以前成日 咁 益我 啊， 又靓女都俾我。你揾阿波啊，系啊，你揾阿波，或者你揾阿摄咯。 但我觉得如果系一个女仔有一个好似前辈，譬如你咁样去教佢，其实应该会吸引到。因为我发现大学嗰啲都系咁样样嘅，即系我听翻以前读书嘅时候，所以即系祖爸同埋祖女呢个组合，点解有啲祖爸可以成功？ 你啫。 嗰、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嗰、那个 唔系、啊、你嗰个祖妈嚟嘅， 我嗰、那个我唔系祖女嚟嘅，我嗰个都系， 系 啦系啦，我听翻嘅，除咗我嘅 case 同其他都系，个女仔觉得你好叻，但其实只不过系我早你经历嗰样嘢，就好似其实你呢度做嘢都系咁啫嘛，只不过早你入嚟学 mixing 啫嘛，其实可能你学三日已经等于学三个礼拜嘅嘢啦，你即系你叻嘅程度可以咁噶嘛， 呢、這个就系我觉得惊嘅位咯，即系我唔系惊你叻过我啊， 系 我系惊原来你发现。去到有一日发现嘩啲嘢咁流嘅原来。 因为佢可以好快㗎嘛上手。 咁我就觉得啊咁我真係好废啦。 所以係呀佢知道咗个真相之后可能个感觉就唔一样㗎啦。喺女仔身上都系㗎。嗰陣时咪大学嘅时候。我早你三年我梗咩都识啦你梗觉得我神咁拜啦。当毕咗业之后冇咗呢一个大家同一条梯呢就冇咗呢种仰慕嘅感觉㗎啦。 唔係，除非你好有目的咯，即係你好想追佢，咁你當然係想扮呢一個角色啦。 係啊， 咁但係喺工作上唔會噶嘛，即係喺公司好少同公司同事拍拖噶嘛。呢度都冇女人， 隔離佢 莫莉同師 培咯。好啦，我同意啦。 所以我就比較少，即係所謂叫教育啊，或者係咯，我好怕個教字咯，所以我同意你嘅。是不应该用个即教这个概念咯。 是的。 是应该用什么概念啊、 用什么 是应该同你继续谈。 那天我说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怎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什么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嚟到节目最尾嘅呢一个拣歌环节啦，今个星期我同阿一 都谂咗好耐，究竟拣咩歌咩主题好呢？然后我哋突然之间灵机一触，觉得我哋作为后辈必须要有一啲表示嘅。系啊，因为星期一开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位前辈新同事加入，我哋就觉得都应该做翻一啲嘢嚟热烈欢迎嘅。可能有啲人会叫佢做马仔，但我哋觉得以我哋嘅身份咁样讲，好似唔系咁啱。作为后辈，我哋应该叫佢做马爷先啱。为咗欢迎马爷，星期一开始会有同你继续倾嘅呢个节目出现，我哋都即刻喺直播室嘅 CD 柜嗰度揾下有冇马爷嘅专辑咧。最后我哋真系揾到嘅，希望马爷你收到我哋两位做势嘅心意咧。系啊，我叫波成啊，我都几中意做戏嘅，系啊，我都 OK 嘅，有上过下堂学下嘅吓，有机会嘅睇住小弟啊吓，多谢你啊，马爷。 马爷啊，我叫阿一啊，系啊， 走开啊！我同我揸饭食。 其实我都有写开嘢嘅，我写嘢都 OK 嘅，激情演绎我都得嘅。我 回来吧，我的所爱，请不必再有斗气。我也许说过远离，却始终这样爱你，难明。你的心里如同无定的天气，偏偏竟喜欢你，偏偏死心塌地，就像是暴力险记。仍然期待你，那许再会永无期，一颗心交给你，不懂怎么退避，别误会是在嬉戏。仍然怀念你，每天孤单里流泪，只想终于可以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我的所爱已经多晚没见你，我也许叫你皱眉，你始终也是最美。谁明白爱的真理，唯求同聚于一起，一起即使生气，一起总多趣味，幸运就是遇到你。仍然期待你，那许再会永无期，一颗心交给你，不懂怎么退避，别误会是在嬉戏。仍然怀念终于可以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交给骚动音乐的主持介绍这首歌。 骚动音乐主持都有向前辈请教的时候，刚刚这首马俊伟叫做幸运就是遇到你，是我们的前辈梁礼勤激情推介。 普通话版本是 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是马俊伟翻查资料，刚才阿勤都轻轻有讲，好像是他第一首的作品来的。 是啊，我都是想将这首歌送给马爷。 马爷 就好像歌名这样讲，幸运就是遇到你。 哇 小弟 有没有兴趣来做骚动啊？ 小弟 小弟 咩啊？ 咩都得噶，系咁，拜 拜。